乐慰记第五章。若有人听了诅咒的誓言，能为所见所知的事作证，而不肯声明，就犯了罪，应负罪咎。或有人误触了什么不洁之物，不论是不洁野兽的尸体，或是不洁家畜的尸体，或是不洁昆虫的尸体，而未发觉，以后发觉自己成了不洁的，因而有罪。或有人误摸了人的不洁，任何能玷污人的不洁而未发觉，以后发觉就有了罪。或有人出言轻易发了誓，或怀恶意，或怀善意，人无论在什么事上轻易发了誓，当时未发觉而以后发觉自己在某件事上有了罪，那么即使他发觉自己在上述某件事上有了罪，就该承认自己所犯的罪。为赔补所犯的罪，应由羊群中取一只母羊或绵羊或山羊，献给上主做赎罪祭。司祭因为他的罪行赎罪礼。如果他的财力不足备办一只羊，为赔补所犯的罪，应献给上主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，一只作为赎罪祭，一只作为全燔祭，将它们交给司祭。司祭应先奉献那做赎罪祭的一只，掐住脖子扭断他的头，却不可分离，然后取些赎罪祭牺牲的血撒在祭坛壁上，其余的血都挤在祭坛脚旁，这是赎罪祭。至于第二支，照全燔祭的仪式献作全燔祭。司祭这样为他所犯的罪行赎罪礼，他方可获得罪赦。如果他的财力连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也不能备办，为赔补所犯的罪，应献十分之一厄法细面，做赎罪祭祭品，上面不可倒油，也不可放乳香，因为是赎罪祭。将祭品交给司祭，司祭就取出一把面，放在祭坛上，与献给上主的火祭一同焚烧，为获得纪念，这是赎罪祭。司祭这样为他所犯的罪过行赎罪礼，他方可获得罪赦。剩下的如素祭一样，应归于司祭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若有人有了过犯，不慎冒犯了上主的圣物，为赔补自己的过失，应从羊群中取一只无瑕的公绵羊，依照你的估价，按圣所的币制折合银子，献于上主做赎过祭。为赔偿他对圣物所犯的过失，还应另加五分之一交给司祭。司祭应用赎过祭的公绵羊为他行赎罪礼，他方可获得罪赦。若有人犯了罪，不慎做了上主诫命所不许做的事，有了过犯，应负罪债。他应照你的估价，从羊群中取一只无瑕的公绵羊，交给司祭做赎过祭。司祭这样为他不慎而触犯的过失，替他行赎罪礼，他才可获得罪赦。这是赎过祭，是他应向上主献的赎过祭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若有人犯了罪，冒犯了上主，因为在寄托物上或抵押品上或劫掠物上欺骗了自己的同胞，或剥削了自己的同胞，或对拾得的遗物加以否认，或对常人惯犯的罪 发了虚誓。如果他犯了这样的罪而自知有过，应归还劫掠所得或剥削所得，或人寄存之物，或拾得的遗物，或以虚誓所占夺的任何物品，应全部偿还。此外还应另加五分之一。他哪一天认错，那一天应归还物主。为赔补自己的过犯，应照你的估价，从羊群里取出一只无瑕的公绵羊，交给司祭献与上主做赎过祭。司祭应为他在上主面前行赎罪礼，不论他犯的是什么过犯，他都可获得罪赦。